青苹果乐园，这是小虎队早期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首让很多朋友初次接触情歌的启蒙作品。在流行音乐并不盛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小虎队的出现无疑成为了当时中国流行音乐当中的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他们的歌曲青春洋溢，充满着活力，他们唱的恋爱是懵懂青涩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恰好唱出了当时青年们心中对于爱情追求的感受。而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呢，它出自的专辑是迄今为止阿妹最好的专辑之一，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一张非常有阿妹特色的专辑，或者应该说，这张专辑的路线奠定了日后阿妹的风格走向。其实听到今天，不管曲风如何的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从阿妹的任何一张专辑当中听到这张专辑当中固有的东西，这就是来自阿妹的《姐妹》这张专辑。当然，这张专辑也是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处处都贴合阿妹出道时的形象。今天要为您放送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姐妹》。

相信有很多的中国歌迷就是从2000年林忆莲翻唱的这一首《我坐在这里》才了解到 Lena Marlin 这个来自挪威的音乐精灵。 Sitting on Hill 是出自 Lena Marlin 的个人首张全球百万销量专辑 Playing My Game， 这也是难得的一张在乐评和听众之间都较好的唱片，当中并没有什么时髦的音乐元素，配器编曲呢也是相对的简单，只是整张专辑听下来，你会感觉 Lena Marlin 是用一种非常轻巧的姿态，舒服流畅的把一切都那么自然的表达了出来。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这里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这里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了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真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 知道我在等你吗？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国语歌曲，原唱是张洪亮，曾经也是一时风靡大街小巷。而迪克牛仔的这首翻唱版本也是他在国语歌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继续来听小甜甜布莱尼 Lucky。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girl named Lucky. Early morningShe wakes up, knock, knock, knock on the door. It's time for makeup, perfect smile. It's you they're all waiting for. There you go. Isn't she lovely? Is Polly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欢迎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早晨上班路上的第一首歌给你送上的，来自林忆莲，你是我的男人，收录在91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林忆莲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了，一发行呢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销量破了200万。而那个时候林忆莲还没有遇到大哥李宗盛，但是他优秀的唱功以及优美的嗓音是从一出道的时候就具备的。我想可能也正是这些优秀的特质最终吸引了李宗盛吧。继续听到郑中基《玫瑰眼泪》。 只是很难去体会， 做一个好情人的滋味，需要多少玫瑰，多少眼泪来挽回。哦，也谁再也勉强不了挤出一滴泪，你的心早已碎花瓣纷飞，你的爱在我面前追悔，我是不起心碎也无法挽回。哦，情人的泪，情人的玫瑰，会的让人找不起伤悲。哦，情人的玫瑰，情人的眼泪，多了就不会觉得它美，多了就觉得挤出一滴泪，你的心早已碎花瓣纷飞，你的爱在我面前追悔，我是不起心碎也无法挽回。哦，情人的泪，情人的玫瑰，为的让人找不起伤。 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要

在我心中有多重要，有多重要。我总笑着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我怎么在你面前忍不住哭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脆弱。我很想告诉你我离不开你，离不开你。 欢迎回来，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小爱人》来自《水木年华》，这是一首非常充满了校园气息，然后同时又非常的唯美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水木年华》音乐专辑《青春正传》当中的，发行于2002年。而李健当时也正式发行完这张专辑之后就选择了单飞，而水木年华呢也从此就由卢庚戌和李健变成了卢庚戌和廖杰。现在呢他们也都有40多岁的年纪了。我曾经去到过水木年华现场的演唱会，当一声有你响起的时候，全场万人大合唱的景象真的非常的感人，也不由得让人感慨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好了，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牵手》。 蠢蠢欲动，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走走、yeah、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 找到出口， 我要找到出口。

what I will tell happened just the other day. I must confess, 'cause I've had about enough. I need your help, gotta make this here thing stop. Baby, I swear I'll tell the truth about all the things we used to do. And if you thought you had me fooled, I'm telling you now, rejection overruled. The wall, nowhere to run, and nobody you can call. Oh no, I just can't wait. Now the case is open wide. You'll try to pray, but the jury will decide. Baby, I swear I'll tell the truth about all the things we used to do. And if you cat, I know deep down that you don't want me to react. I lay low, leaving all my options open. The decision of the jury has not been spoken. Step in my house, you find that your stuff is gone. But in reality, to whom does the stuff belong? I bring you into court to preach my order. And you know that you overstepped the border. One for the money and the free rise. It's two for the lie that you did not arise. 这应该是你记忆当中印象很深很深的一首饶舌歌曲了，来自 Blue 乐队的 All Rise。 2000年初的时候，这一支非常带有节奏感的 All Rise 单曲呢，就抢滩了全球各电台点播的 Top 10的位置，并且在瞬间收获了全球万千少女的心。Blue 乐队呢是一个四人组合乐队，创建于英国伦敦，由 Duncan James、 Tony Costa、 Lee Ryan 和 Simon 四个人组成的。2001年以一首 R&B 曲风的 All Rise 红遍了美国以至全球，随后呢又发行了 One Love、 Best of Blue 等等等等的音乐专辑。但是好景不长，于2005年乐队宣布了解散，但是2009年之后又重新复出。重新复出之后呢，四个大男孩已经变成了奶爸，也是伤透了很多少女的心。那么说往国外的奶爸，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国内的奶爸以及这个可爱的奶娃吧，来自贾乃亮和甜心的《大王叫我来巡山》。 大王， 你个小妖姬这么不听话呀，快去巡山。 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 哎呦，差点忘了，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鸳鸯不羡钱。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

是北京时间九。